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Hacker News 创业社交两不误。2007年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之一 Lisp 大牛保罗格雷厄姆为了宣传他自己新发明的 ARC 编程语言，决定写一个网站。 ARC 是基于 Lisp 的一种语言，也是 Lisp 的一个增强版本。格雷厄姆希望通过一个现实世界的应用，让大家相信这个新语言 ARC 可以作为商用软件的开发。那这个网站呢，就是后来很有名的 Hacker News。 那这个 ARC 语言当然没有如格雷厄姆期盼的那样流行开来，那全世界好像也只有一个用 ARC 语言开发的主流产品，就是这个 Hacker News。 然而语言没宣传好，但是这个论坛呀却变得非常火爆，那很多创业的还有做投资人都蜂拥而至。其实呢，这个论坛的名字一开始叫做 Startup News， 大概经过几个月的火爆之后，格雷厄姆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狭隘，就改名成了 Hacker News， 并沿用至今。那在若干年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格雷厄姆说，他觉得让投资人和创业者拥有自己的新闻集散地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却不会忘记这个网站的初衷原是推广 ARC 语言。书归正传，那么作为一个网站， Hacker News 和 Reddit 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也是一个新闻集中营，允许用户上传新闻。事实上 Hacker News 的创建动机那有一部分是冲着 Reddit 去的。格雷厄姆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能够营造出一个 Reddit 初期时候论坛的样子。那个时候呢， Reddit 上主要还是技术人员和黑客们，大家相谈甚欢，圈子也不大。但是后来呢， Reddit 的规模越来越大， Subreddits 越来越多，那黑客们生存的空间在 Reddit 上显得就不重要了，淹没在了各种帖子中。所以作为早期 Reddit 用户的格雷厄姆觉得 Hacker News 需要维系早年 Reddit 的那种气氛，因此呢 Hacker News 上我们可以看到 Reddit 的很多痕迹。比如说在 Hacker News 上，新闻主要也是靠用户去提交，也有打分系统，这都和 Reddit 比较相像。那其中两者打分系统相似的地方还主要体现在时间因素，在 Hacker News 的打分系统里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对于两者都是一篇文章如果比较新，总是容易排在前面，老文章要持续靠前就比较难一些。但是呢 Hacker News 和 Reddit 之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首先来说说 Hacker News 的打分系统和 Reddit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 Reddit 上，一篇文章既可以被否定也可以被肯定，而 Hacker News 上基本上只有说肯定的权限，仅有少数资深的人才能说否定，而且呢，每次否定以后对自己的资历影响很大，那下次再否定又需要很长的时间积攒分数和资历，所以 Hacker News 比 Reddit 要和谐。那在这里呢，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因为 Hacker News 的源代码并未开源，打分系统的细节也无从考究，那所以我只能呢大致通过论坛的表现给大家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了。那么其次呢， Hacker News 和 Reddit 人群和论坛聚焦的主体不同，这也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由于是孵化器 Y Combinator 运营的， Hacker News 的关注重点都与 IT 技术、创业、投资人和互联网 IT 圈的创投等相关，在 Hacker News 上活跃的也的确是这群人。而人群不同也造成了 Hacker News 和 Reddit 两点显著的不同。第一， Hacker News 整体上来说是个专业论坛，而 Reddit 则是一个综合性的论坛。第二， Hacker News 的用户规模远远不如 Reddit。 Hacker News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一些的网站，以科技类的创业投资为主，而 Reddit 覆盖的主题广泛，用户可以随意加入。那么第三，和 Reddit 比起来， Hacker News 论坛的技术含量更高一些，它有自动检测是不是有人恶意投票把自己的主题投上去的功能，还有检测发表的文章是不是骚扰文，是不是和发表的功能等等。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 Hacker News 要做这些技术性的功能，毕竟这个论坛的维护主要是格雷厄姆一个人的事情。那一个人维护一个论坛是很辛苦的，作为资深程序员，能够让程序代替的东西当然不需要人来做了。Reddit 已经估值18亿，并且陆续开始引入投资了。Reddit 商业化的道路是很明确而且坚定的。作为 Reddit 效仿者 Hacker News， 它的商业化道路是怎样的呢？ Hacker News 的前途定位从格雷厄姆的角度来看是很清楚的。格雷厄姆已经是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之一了，他并无兴趣再搞一个创业公司商业化。在一次采访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做 Hacker News 只是给大家创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所以 Hacker News 不会商业化。 那从这一点来讲 Hacker News 应该会比 Reddit 更加纯粹一些。然而因为 Y Combinator 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孵化器，它要面对无数个它投资和孵化的创业企业，那这又导致了 Hacker News 文章的客观性、中立性经常为人所质疑。简单来说，大家觉得和 Y Combinator 相关的新闻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被排在论坛的前列，而其他新闻则往往排在后面，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也可以理解， Y Combinator 自己创立的论坛还给大家免费使用，他的资讯对 Y Combinator 相关的东西有点倾向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当然大家对其公正性持怀疑态度也同样可以理解，但是格雷厄姆也没有说过 Hacker News 一定要保持公平公正啊，所以这就是大家选择的问题了。我本人倒觉得啊，要是没有倾向性反而不正常了。2014年呢，格雷厄姆退出了 Y Combinator 的日常管理。那之前 Hacker News 主要是格雷厄姆一个人在维护，毕竟 ARK 语言没什么人懂，那他的离职让人们对 Hacker News 的未来一度有些担忧。但是 Y Combinator 给 Hacker News 配了新的维护人员，迄今为止已经四年过去了， Hacker News 还是老样子，既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商业化的倾向。这就是 Hacker News， 一个因为宣传 ARK 语言而开发的论坛。 ARK 语言没有兴起， Hacker News 作为创投圈的论坛却兴起了。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 Y Combinator 和格雷厄姆给我们带来的 Hacker News。 那有些时候我们做事情呢，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Hacker News 也是这样，拥抱变化，适应变化，